朝鲜外务相李永火和纳米比亚共和国总统特使、副总理兼国际关系与合作部长涅图姆堡·南迪恩达伊特娃25号在平壤的万寿台议事堂举行了会谈。参加会谈的我方有有关部门干部，对方有国际关系与合作部常任秘书塞尔马·阿什帕拉·穆萨比等特使一行。会谈上双方就不断巩固和发展两国之间友好合作关系和共同关心的一系列问题交换了意见。